你近来又再有空，我在逢地别发功，能勉强戒绝心痛，但喉咙还在痛。你在怀旧，我也懂，还称赞我够上进，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。我独行到低估了你，我以为撑得起，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，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。求你别飘如从前，纯熟地碰我，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，不要让我一败涂地，输得更多。求你别说错过我，其实亦爱我，何以这样放过我，你已仿佛有神助，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在杀死我，你哋杀死我啦！你未提及，我也知，既是前度没法子，如这星百鸭得意，分与你当满意。数十年后，我也知，如果说你我愿意，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。我独行到低估了你，我以为撑得起，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，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。求你别飘如从前，纯熟地碰我，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，不要让我一败涂地，输得更多。求你别说错过我，其实亦爱我，何以这样放过我，你已仿佛有神助，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。仍能如良朋地对我，我问我为何还能对得起我，不要让我一败涂地，输得更多。求你别说错过我，其实亦爱我，何以这样放过我，你已仿佛有神助，一讲起你已经等于在杀死我。